渐渐亲吻，什么都没发生，阳光为我的早餐加温。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这样会造成特别平衡。今天的瞬间亲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一来的我的挡门，帽子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今天的瞬间亲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一来就我的挡门，帽子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像这字母给我一棵树，单纯不是什么态度，是一种满足。我拥有太多值得欢呼，也许冷静但不冷酷，我有我风平的温度。今天有关注谁，我没有感觉，不管他多尖锐，疯狂世界 But do you really care， 沉浸的新闻自己的眼前才算特别。 早就听多了，也是分开的借口也就那几个，忽闪忽闪的灯光，冰凉冰凉的胸膛，冷淡了。我爱过也就当作是完成了，如果是任务结果他何必伤呢，同时模仿的哭什么。去想这对恋爱的智商，错过了不必把爱盘曲着，从不停抉择，太累了接受合适的情歌，纠结唱着我下的生活，还有几处碰壳，随便了随便了，反正不快乐，失去了我原来不舍得。说不到的话早就听懂了，也许分开的借口也就那几个，忽 相互相的灯光，阴阳冰凉的胸膛冷淡了。我爱过也就当作心当成了，如果是愿意结果他还悲伤了，都是模仿的哭什么。至少就对了，爱的承受就过了，不必把爱当曲折，总不停抉择，太累了点首合适的情歌，就只唱着不想的生活，还有几处朋克，随便了随便了，反正变快乐失去了，我原来不舍得。就想就对了，爱的承受就过了，不必把爱当曲折，总不停抉择，太累了点首合适的情歌，就只唱着不晓得生活还有几处碰个，随便了随便了，反正不快乐过去了都过去了，失去了我原来不舍得。 Yeah. 是否能量挺过去与未来都变得感动，是不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因为一零三三我们都来停留。 是快乐是乐风隐隐约约的写对手也能量到高唱着天缘莫隔爱是哀愁是贴近的靠近我的青春 Thank you.